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最近呢就即係有機會同一啲嘅年輕人傾偈啦，咁問到佢哋啊，而家你身邊呢即係最親嘅人係咩人呢，咁大家都唔出奇嘅答案，都唔會係噏自己屋企人 㗎，冇㗎啦，冇呢隻歌仔唱㗎啦。 即係其實由幾多歲開始就唔係，因為好似而家我仔四歲半咁樣，你問佢啊，你即係啊最親嘅係邊個啊？第時大咗想同邊個住啊？嚇，甚至乎你即係有錢買嘢嘅話，你最想買俾邊個咧？咁一定係阿爸啊或者阿媽噶嘛。 过多几年就唔系咁谂啦， 就系、是、啦，我成日都喺无时无刻喺度谂紧，吓呢一个即系过渡啊，去到几多岁开始就会转变，因为自己细个何尝唔系都系咁样样咧，系咪？即系可能去到小学嘅时候开始佢就有一啲好亲密嘅朋友啊，咁啊翻学放学可能一齐嘅时候，我唔知系咪因为呢啲原因造就啦吓，咁佢哋就会开始会睇即系友情呢样嘢咧，系即系分分钟大过亲情噶嘛，甚至乎咧我唔知阿 Winnie 有冇试过，即系以前咧。即系我哋自己咧成长嘅时候咧，对于友情嗰个嘅体重咧，系会大到啊，可以分分钟同屋企人反面啊，闹不和噶嘛。唔知你有冇试过啊？ 好正常噶、哦，因为当你年纪越大嘅时候，你会即系身边嘅爸爸妈妈总会有好多嘅规条，即系一定要你啊几点钟要翻到屋企啊，你要识人要做乜嘢，会俾好多唔同嘅规条你，即系你会觉得我大个咗啦，我应该有自己嘅谂法，有一种受掣肘嘅感觉。咁但系朋友唔同、哦，朋友同你嘅地位系相等噶嘛。咁当我唔开心嘅时候，佢又会安慰你；当你开心嘅时候，佢又会同你一齐开心，又会同你一齐做唔同嘅嘢，都会有嗰个同步感啊。所以你好似到学校翻学嘅时候，其实你会见到唔同嘅人，识得越嚟越多嘅时候，你都觉得其实。朋友梗系重要啲啦，我放学净系想同朋友继续去玩啊，去食下嘢啊，唔系仲要翻屋企啊嘛。 唔系，头先你讲一个重点咧，我就系即系正正嘅体会过，即系我觉得其实成件事最大嘅重点唔系在于究竟相处嘅时间多与少啊，长与短，因为讲真，你可能陪屋企人嘅时间一定系多过陪屋企陪朋友嘅时间噶啦，因为你陪朋友嘅时间最多咪翻学嘅时候你咪对住。 哇，翻好多、哦，你放学你都系翻屋企食晚饭嗰几个钟。先至可以同阿爸阿妈一齐相处下啫。 系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咧，唔系单单讲紧长与短嗰个问题，因为你可能放假嘅时间，你屋企人如果唔俾你出去嘅话，成日要你全天候困喺屋企嘅话，你会唔会开心啊？你唔会噶嘛。咁我觉得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咩咧？就系因为头先阿 Winnie 提过嗰个所谓嘅同步率啊，即系啱唔啱 channel 呢样嘢， 系啱唔啱 key 啊？ 其实好奇怪嘅，即系大家谂一谂啊。以前咧可能例如话你读书嗰阵生活上面有好多嘅烦恼啊，遇上一啲嘅挫折。你通常遇上呢啲状况嘅话，你系唔会同阿爸阿妈讲嘅，你系会同身边嘅朋友讲嘅。咁咧，有时候咧，阿爸阿妈咧，佢会关心你啊，你话啊仔做咩事啊，你有咩唔开心啊，你同我哋讲啦。通常我哋会掉出一句咩嘅说话，唉，你唔明噶啦， 得噶啦，我自己搞得掂噶啦。 系啦，嗱，真系，通常都可能会讲呢一啲啊。咁但系咧，调翻转啊，就是、朋友问嘅话咧，你就话。系啦，我真系唔知点算啊！哎呀，你不如你俾啲意见我啦，你可唔可以帮到我啊？嗱，最奇怪嘅地方系咩呢？明明俾你问嘅嗰个朋友咧，佢自己都冇试过有呢啲咁嘅遭遇同埋经历，而相反，你嘅阿爸阿妈、你嘅屋企人咧，其实佢曾经经历过你经历紧嘅嘢无数咁多次，照计就唔会系佢哋唔明。咁但系偏偏你如果你寻求协助嘅话咧，就唔会系揾你嘅屋企人，系揾你嘅朋友。点解呢？就系、是、因为你觉得啱 channel。 就是讲个同步率嗰样嘢。有时候咧，嗰个同步率系点嚟咧？我就觉得好取决于嗰个沟通啊嘛。但系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啊，曾几何时我哋就 系 友情大过天噶嘛。咁跟住后屘我哋就啊年纪啊慢慢大啦，跟住后屘咧啊即系读书嘅时候啊咩都攞出嚟讲啊，识另一半啊，追女仔啊，追男仔啊，感情烦恼啊，咁啊终于倾下倾下咧，甚至乎去到有一日啦啊，第时咧我结婚嘅时候我要揾你做兄弟做姊妹咁样样，咁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咁样样啦，咁啊行埋入教堂啦，咁啊但系你开始就发现咯，啊回想翻审视一下自己嗰个嘅生活嘅社交圈子， 系 点解好似一年比一年窄嘅咧？ 系啦， 啊即系因为嗱，大家谂下以前读书嘅时候咧，你好似去到边度都好啊，天下之间咧，仿佛四周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全部都系好朋友嚟噶嘛。咁但系慢慢你大下大下嘅时候，你发现唔系、哦，每一日诶翻去我屋企嘅生活咧，就系、是、对住可能另一半啦，对住啲小朋友啦，周末嘅时间出街咧，又系同另一半啦，同小朋友出街啦。咁一个月咧都可能冇几可你 系 约到朋友嘅， 系啊， 变咗系连聚啊，嗰啲叫做系。 系啊，一期一会啦。 系啊，有时候咧嗱，而家大家唔使。谂得远噶，净系望翻自己爸爸妈妈吓，即系唔计工作嗰啲同事啊吓，即系望翻自己爸爸妈妈，佢哋究竟系咪冇朋友嘅咧？有时候你或者会咁谂噶嘛，即系好似我自己系噶，有时候咧我都见到我阿妈咁样咧，会喺度问佢。喂，点解冇乜几可见你搵朋友出去玩食饭嗰啲咁样样嘅咧？甚至乎我阿嫲嗰啲添啊，佢系直头长时间净系坐喺屋企啊，好多老人家都系嘅。 哦，系啊， 坐喺屋企嘅一张凳嗰度咧，就系坐喺度就系度日神啊，俾自己喺度休养啊，咁样样啊，耐不耐咪睇下电视啊，做下家头细务咯。咁但系佢哋得闲嘅话咧，系唔会中意搵朋友嘅、哦。咁但系佢哋有嘅，因为嗱话曾几何时，可能好似我阿嫲咁咧。佢系有行山噶嘛，有嗰啲所谓叫神魂之友噶嘛， 即系一齐跳线舞嗰啲系嘛？ 系曾经我时有嗰阵时候，佢哋好中意喺嗰啲咩公园打啲六通拳啊， 系 跟住我有跟噶，系我有跟嘅，跟住咧又行山又行城门水塘嗰啲咁样样嘅，咁即系佢曾经系有一班即系好朋友同佢一齐做呢啲活动啊，咁但系咧你真系见到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少系冇揾嘅。咁啊，即系我都有问过佢啦，佢又觉得啊，使乜揾咁多啊？平时咁样样，喺屋企咁样样，即系坐下休息下，咁仲好啦。 系啦，尤其是好似你呢啲做咗爸爸妈妈结咗婚嘅话，我得闲啊，放工翻屋企都要煮饭俾我老公食啦，唔系仲有咁多时间同啲朋友出嚟 social 吹水咧。 即系已经够攰系嘛？ 系啦，人生已经好攰啦。 其实我体会到啊，尤其是而家讲真，我真系见啲时间唔好够使啦。嗱，即系撇除唔好话翻工嗰啲时间，放咗工之后，咁啊，你个仔可能又要啊学呢样嗰样啊，又 教佢做功课啦， 又教佢做功课啊。而家你可能有啲又要陪佢，可能参加唔知啲咩活动，学校嗰啲啊。咁啊，再加上啊，有时候忙埋嗰啲，好似我而家自己切身体会紧嘅就系开始又要帮个仔去即系报小学嗰啲啦。咁你又要即系哇，真系好多嘢去搞啊！基本上你嘅生活已经系忙不开交啊。咁即系你喺个过程入边，你唔好话即系去搵朋友。啊！你同你嘅屋企人啊、另一半啊、同啲小朋友嘅沟通交流嘅时间都唔多，咁所以亦都唔难想象，有时候点解一个人大下大下嘅时候，好似嗰个圈子咧，仿佛系会缩细咗咁咯。 其实我会觉得好正常嘅，因为你翻学嗰阵啊，即系当你仲系做紧仔或者做紧女嘅时候咧，咁你其实每一日都有好多时间去见到唔同嘅人。咁但系点解，例如一班四十个人，点解你会同某嗰几个人可以做到朋友咧？ 点解咧？ 系啦。其实你有冇谂过咧？真系，即系一班点解我会你想当年嗰个 best friend 嗰个好朋友，点解可以做到好朋友咧？ 我觉得首先系因为即系企嘅距离或者坐嘅位置系一个上天嘅安排，导致你哋有多啲机会成为好朋友。我真系咁觉得 嘅。缘分啊嘛， 真系嘅嗱。通常咧，你读书嘅时候最 friend 嗰啲咧，一开始大家倾到偈啊，玩得埋啊，都系因为可能排队嘅时候唔知系企你前面定后面啊。再唔系就可能你坐嘅时候，因为都系噶啦。你排队入课室，跟住啊老师安排你哋坐嗰啲位置，都可能系坐附近嘅啫嘛。就系、是、因为咁嘅 friend 咯，所以咧你谂翻起啊，以前咧做到好朋友嗰啲咧，你有冇发现啊？佢哋啲身高系差唔多噶，即系咧矮嗰啲咧系同矮嗰啲玩。高嗰啲咧同高嗰啲玩咁嘅系， 唔系喎， 系咩？你系点？ 我中学嘅时候有啲系高我好多，有啲系矮我好多嘅，我系好多元化，即系 你中几先？ 中初中嘅时候咯， 即 系中 一嘅时候都系咁啊， 系啊。 点解咧？点解你会识到嗰啲朋友咧？ 咁所以其实有两个层次，就系同学。 同埋朋友啊嘛，咁同學就係梗係坐喺你前後左右斜角呢一啲，即係傾到埋嘅話，咁但係朋友就係你可以好長時間咁樣相處，甚至係可能你係一齊去放學、哦、啊，不如我哋一齊去廁所啊，我哋放學一齊去邊個地方嗰度買啲零食，一齊翻學校嗰度食啊，咁呢啲其實先至定義做朋友啊嘛，咁但係、 哦、如果你咁樣定義嘅話，咁我就明啦，嗱，因為咧通常呢你要成为朋友之前，你一定要经历所谓你同学嘅阶段啦。 係啦，我哋由于时间关系跳过咗啦。 係啦，咁朋友呢我觉得就要双方维系嘅。因为、嗯、我而家諗返呢，的而且确啊，我其实喺香港，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呢就即係初中完成咗，我就过咗去美国啦。咁、 啊、 所以我香港嘅中学同学呢就嘅朋友唔多嘅。咁、 嗯、 今时今日呢真係数下手指呢得嗰一两个係可以 keep 到嘅啫。 熟嘅。 其实都唔算话成日见面㗎啦，因为大家都忙。咁、嗯、但係呢见到嘅时候呢都可以好多话题倾得到嘅。咁、 啊、 的确呢一个嘅朋友啊，咁又真係唔系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呢就排我隔离啊，或者坐我前后左右附近嘅。咁呢个朋友点样识嘅呢，就係嗰陣时候搭其他朋友玩埋识嘅。咁、 嗯、 而之所以两个人呢可以玩得咁埋，系因为嗰陣时候我哋两个呢都好鍾意 sports, 好鍾意尤其是篮球。成、 啊、 日都讲好多即係篮球NBA 啊嗰啲嘢，大家一齐去追啊，搜寻嗰啲即系篮球嗰啲嘅运动装备啊，又或者唔同嗰啲嘅篮球产品啊咁样样。咁啊，于是乎咧，倾下倾下咧，就发现有好多共通点啦。咁、 嗯、 啊，再讲下讲下，唔单止 sports 添啦，有时候原来打机啊各方面都可以，就系因为咁样样就可以 last 到咯，可以 keep in touch 咯。 系啊，所以其中一个点解可以令到普通嘅同学萍水相逢，可以成为一个朋友，其实其中一个契机就系、是。有共同嘅兴趣啦，又或者其实可能你喺倾偈嘅途中呢可能係分享咗一啲自己内心嘅小小故事小秘密，例如係唉我觉得我阿爸阿妈好烦啊，咁可能咁啱你嗰个朋友我都觉得係我哋真係好烦啊，咁然后双方有一个即係契机，当大家分享咗自己嘅内心说话，自然呢咦原来我哋有一啲共通嘅内容，原来你又会知道我内心嘅嘢，我又知道你内心嘅諗法，大家就会变成一个朋友㗎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恩琪乐活玩家。 而家谂翻咧，有时候即系曾几何时嘅好好朋友啦、 嗯， 大家一齐可能读书又好啊，又或者一齐玩啊，种种经历咧，咁建立出嚟嘅友谊好珍贵嘅。咁但系随住你即系大啦吓、啊，出嚟大家社会做嘢啊，有各自嘅忙碌啊，咁大家嗰个社交圈子亦都开始好似咧已经唔再搭埋一齐啊。咁好自然就会疏远噶啦。 系啊，平时话得闲饮茶，跟住最尾唔知系几耐之后先至得闲，甚至系冇咗件事。 系啊，所以有时候你话即系即系谂翻啊，都可惜嘅。即系你唔会话大家已经唔再系朋友，但系实际上面你话真系要搵翻啊，大家可以好似以前咁样样即系好倾得埋嘅啲时光咧，其实真系好似只能够回首咁样样咯。 系啊，咁所以其实会唔会当你回想起啊，我想联络翻一个好耐冇见嘅，或者系有一段时间联络，但系突然间。又想揾翻佢哋可以點做呢？咁我記得我之前有上兩年我生日嘅時候咧，我做一個舉動就係我寫感謝卡咧送俾一啲喺我即係唔算好長嘅人生入面一啲對於我比較重要嘅朋友啊，又或者長輩，可能你唔係成日會見到面，但係你會諗翻起原來啊嗰、那個時候嗰段時間係佢會對你有一定嘅影響。我真係寫咗一張感謝卡去寄俾佢哋，因為你知道。而家科技虽然系好发达嘅，咁但系去旅行嘅时候，你都会寄下明信片，你手写嗰种感动，其实你真系寄咗去佢嘅手上，而我真系收到嗰啲朋友佢回馈翻俾我，就系、是、我突然间收到你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卡，我即系会真系感动啊！因为我真系会写翻哦，原来我哋当年系去过边度一齐玩啊，又或者佢嗰阵讲过有边啲说话啊，原来你到而家都仲系记得噶、啊，可能佢。嘅讲完之后唔记得咗㗎，咁但係喺呢个时候我有提返佢，对佢有一个感谢或者有一个说话想分享嘅话呢，其实我觉得係一个即係虽然呢啲听落去系几矫情嘅，但係可以间唔时做下呢， 会即对对方双方的一个友情的关系其实都有一个帮助的。 是，但我有时候都在想的，即你讲的这件事都是讲大家回忆回以往有的经历。 是啊。 其实有时候是怕的。为什么呢？即是你跟啲朋友啊，唔好讲话写咩感谢卡啊，或者节日卡啦啊，咩都好啦。咁总之有时候你可能约翻一啲嘅旧朋友出嚟，我哋有时候都会啊，约啲大学同学，讲紧系唔系远啦，唔系咩中小学嗰啲啦，大学同学。咁大家翻到嚟咁样，有啲喺外国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啊，有啲啊做紧嘢啊，一齐出嚟食个饭啊咁。咁其实讲嚟讲去咧。都是想当年，唉，嗰阵时啊，记唔记得开 party 啊，边个边个啊，汤到唔知点点点啊，哇，嗰阵时啊，你又咩啦，咩揸大胆车啊，嗰啲讲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吓， 系系， 咁跟住咧啊，嗰次嘅聚会完咗之后咧啊，隔咗唔知啊半年又再出嚟嘅时候咧，嗰啲话题都仲 系嗰啲 嘢， 系啊， 有啲朋友甚至乎系乐此不疲嘅，佢咧好似咧每一次当新嘅笑话咁样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咁其他都当然都其实听得开心嘅， 系， 只不过就系你有时候会谂啦，喂。其实大家仿佛都只是停留在那个时间那段的岁月好像即是没什么新的回忆大家建立到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反而想其实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去如果要维系大家这一段的友谊的话去做一些事去即是去创建一些新的回忆给大家呢 嗯，咁但系要睇下你同对方嘅交情，即系可能大家只系限于大学同学，即系平时都只系会讲一啲好冇营养嘅嘢，咁就算见咗面都唔会创建更加多一啲有营养嘅嘢出嚟，就系、是、担心呢样嘢。 嗰阵时候其实有嘅，我嗰阵时候曾经咧就 不如一齐去旅行啊， 系啦，搞去旅行，即系唔好话远啦，嗱，我哋试过去台湾嘅，咁就算你话啊唔好咁远啊，你搞啲宿营嗰啲咧，即系近近地咩长洲啊、大屿山嗰啲咧，其实我都觉得做到嘅， 系啊， 我记得有。有一年咧，就系又系去嗰啲唔知 New Year Eve 啊，就去一个度假屋嗰度玩。 嗯， 跟住后屘咧玩嘅过程入边啊，咁就有啲好多哈碌嘢啊，甚至乎我哋即系因为附近啊宵夜食啦，附近有一啲外籍人士啊，南亚裔人士啊，咁啊又大家打成一片啊，咁嗰啲咧就成为咗我哋大学以外一啲新嘅回忆啦。 嗯， 咁其实我觉得嗰啲回忆都珍贵嘅， 系， 只不过真系啊。真系每一次咧，每一个阶段你面对嘅挑战同埋考验咧，系会递增嘅。去到一个咩阶段开始停咧，真系好难再做到咧，就系大家有自己嘅家庭同埋小朋友啦。尤其是有小朋友咧，系真系好难约出嚟。唔好话约去边度边度玩啊，就算话约出嚟食一餐饭，我哋其中有一个嘅即系 group 入边咧，啲朋友咧，原本话由农历年啊，嗱过咗几耐啊，系咪？农历 清明都过咗啦，而家 冇错啊！农历年嗰阵时就系话，喂，我哋几时啊？我哋自己呢一班嘅大学同学就话要团拜，跟住咧就话我要带啲小朋友嚟斗利是啊，仲未同边个 uncle auntie 啊拜年啊咁嗰啲，咁啊喺 WhatsApp 嗰度讲到眉飞色舞啊，咁、但系。讲到真系清明都过埋啦， 劳动节都就嚟嚟啦， 都仲未有机会啊！将我自己手头上呢一封利是系送俾佢哋，哇！即系你好难约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咁但系我有另一个讲法、就是，就系即系好似你或者可能已经结咗婚嘅朋友嘅话，其实人生入面有好多嘢，你系需要即系平衡取舍，即系你要多啲时间去陪你嘅小朋友，去陪佢啊成长啊人生啊。咁但系身边有一啲呢啲可能叫做可有可无嘅友情咧，就可能系需要时候嘅比例放弃咗。就好似你刚才提嗰个长洲宿营，我以前都试过噶。以前第一年搞咧，系有十个人一齐参加，去到而家有四个人成行，已经好好彩噶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殷一琪、乐活玩家， 有时维系友谊咧，都系好辛苦嘅。即系我身边咧，曾经遇上一啲嘅朋友咧，佢话：，唉，好攰啊！咁我话做咩啊？做有辛苦啊？ 系咯？ 唔系啊！即系佢话有时候咧，佢即系因为经常都要做嗰啲咧，类似系一个聚会入边嗰啲啊，搞手啊，你知做搞手好攰噶啦。 系啊！ 即系就系讲紧话约人啊，啲人复唔复咧，都可以好头痛噶嘛。即系哇，例如话而家啲通常咩 Facebook 嗰啲咧，你搞个 gathering 啊，咁你可以复，究竟你去唔去，甚至乎咩未必咁样样嗰啲咧？ 有兴趣咁样，咁但系有啲你知啊，佢答你都好啊，佢又迟迟都唔答咁样，又唔知佢究竟收唔收到个 message 诸如此类咁样，咁佢就话，唉，好攰啊，咁我话，咁你大不了你咪唔好搞咁多咯，边个叫你成日都要即系一定要约一班人出嚟嘅啫？佢话唔系啊，咁你即系话晒都系朋友啊嘛，咁话朋友你个个都好 friend 嘅咩？咁又唔系，咁但系都见过一两次啊嘛，吓咁跟住后屘佢就会觉得，唉，咁我要一定要尽力咧，就系将我哋呢一啲嘅友谊维系起来。哇，咁我见到啊，作为旁观者咧，都有时候系替佢感到辛苦嘅。 系啊，同埋我谂我系应该系你朋友口中嗰啲劲差嗰啲所谓朋友，因为我就系对于某一啲嘅已经唔系好熟嘅朋友，我系属于选择潜水，即系例如喺对话群组啊，不如咧我哋中秋约一齐 BBQ 啊，我哋好耐冇 B 啦，我系永远唔会复嗰啲人。咁当然系睇下对方，即系已经系十几年完全冇联络啦，即系嗰啲小学同学，其实知道对方咩名嘅，但系你已经唔会再人生入面可能有啲嘢系需要舍弃，就好似我刚才喺新闻之前讲嗰个例子，第一年十个人会去嘅长洲宿营，到最尾过咗几年之后，四个成行已经好拖拉，因为你都要明白，即系你好似乌嘉伦你啲结咗婚嘅人生有好多。唔同嘅嘢，你系需要即系掉紧啲啦，即系例如你要需要时间瞓觉，咁你就要打少啲机，或者可能要陪少啲小朋友。咁呢一啲唔熟嘅朋友，咁我觉得系咪应该可以即系生紧啲咧？正好似谭咏麟嗰首歌话斋，人生如梦，朋友如雾啊嘛，冇咗噶啦，朋友嘅嘢。 我又觉得又未至于啊，需要掉咗佢嘅。不过我认同一样嘢系咩咧？就系真系每个人时间好有限，讲紧呢样有公平噶嘛，每日就得个24小时噶啦。 系啊， 咁的确，我觉得如果你要因应你嘅生活上面咧，做一啲嘅摆位嘅话，取舍系在所难免嘅。咁但我就会成日个心态就系、是，咁如果即系情况许可到嘅话。咁咪去囉，因为你又真係难保㗎喎，他日你啲仔女大咗嘅时候，你想搵返啲朋友，人哋就可能会话哇你边位啊，可能真係咁㗎喎。咁所以我其实呢而家见到呢我仔呢稍微可以话即係年纪大啲啊、起码出去嘅时候呢唔需要我哋淨係将个 attention 摆喺度，佢自己都晓搵其他哥哥姐姐玩嘅话呢都会有机会带佢出去见下我自己周围圈子嗰啲嘅朋友嘅。 同埋咁但係识得多嘅人就会越明白有啲朋友又系即系未必真系可以有时间去维系嘅，即系好似你小学嘅时候总会写一啲纪念册，即系留言俾你朋友嘅说话，就会讲嗰啲万里长城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你有冇写过几张呢啲 好 说话？咁有几多系真系有维系到你哋嘅友谊啊？ 其实我嗰本纪念册冇咗啊。其实如果你咧嗱，讲真， 系 如果今时今日嗰本纪念册仲有喺度嘅话咧，我其实好想做一件事，就是我打翻电话。去揾翻呢一啲嘅朋友仔噶啦，即系唔系话要即系重拾翻啲乜嘢嘅友谊，唔系。咁但系我真系好关心啊，想知道佢哋而家近况系点噶。 哇，好好啊你，因为我记得我就系成日讲嗰张十年前写俾自己嘅信咧，佢嗰阵咧就系话我19岁嘅时候咧，就系我嘅好朋友咧就系呢位呢位同埋呢位。如果咧你仲见到佢哋有佢哋嘅联络嘅话咧，麻烦帮我打俾佢哋，话俾佢哋听咧，19岁嘅伍欣琪咧其实仲好挂住佢哋噶。我而家冇呢个勇气打电话啦。 但你有冇佢哋嘅电话先？ 有，但系唔想打。 哦，系啊。 系啦，所以当到我去到29岁嘅时候，我写一封信俾自己咧，就系同39岁嘅自己讲，其实有啲友情咧，有就有，冇就冇，唔需要勉强自己。 哎呀，咁样样。咁其实我都觉得系，咁你如果你认为即系有啲嘅友谊咧，即系冇咗嘅话，咁都会珍藏喺你嘅记忆入边噶嘛。咁但系你即系话，我未必需要可以再点样去维系佢啊，因为毕竟可能你知啦，有时候嗰阵时候大家成为。朋友是因为环境所限嘛，我整定是要对住他的了。 同埋 冇办法啦。 同埋我有个朋友呢前嗰排同我傾就係呢，其实佢已经有个佢係男仔嚟嘅，有个由小学开始呢已经好 friend 嘅朋友，即係佢哋喺小学中学係直头会互相傾诉心事嗰一隻嘅程度啦，即係以为係呢一种友谊呢係会一直走到永远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做嘢啦出身啦，咁佢嘅朋友亦都结咗婚啦，成家立室又买咗楼啊，生咗小朋友啦。咁但系我呢个朋友咧，佢仲系自己一个人，仲系单身嘅。咁有次佢哋即系 得閒都會聚會嘅，咁就會個男仔嘅朋友就會潤佢，哇你又好啦，仲有一支公，又可以而家食下散餐，又拍下散拖，幾好啊咁樣。咁但係我個 friend 其實聽落去個心係難受嘅，因為佢單身唔係因為佢想拍散拖，又話想單字，但係只係。在他们眼中或者可能当大过了、生活的文化又或者遇到的人不同了的时候那个思维其实是会越行越远的。 其实你这样讲我都想回起我那时候呢有一个女仔的同学我们是、中几呢想回起好像中二那年一起同班。是好 friend 的真的好 friend。那时候呢是你知曾几何时都是好兴嗰啲即係讲电话讲到唔肯收线。 係呀係呀。 个电话一浪喺个耳仔嗰度瞓着呢佢就係其中一个啦。 喔、 哦。嗰时候我係可以同佢倾电话倾到咁样嘅。咁但我哋之间真係 有冇爱情啊 冇爱情纯友谊嚟嘅。 好。 咁但係佢又好就好咗佢就真係咩都同我讲啊。咁、我有好多嘢又会同佢讲啊大家好好朋友。咁大家都諗啦呢一段友谊哇应该都会 last forever 㗎啫。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嗰啲啊。 记住 M, 记住 E。 记得 M, E, 记得 me, 系啦。就是諗住呢一啲㗎啦。咁而呢一个朋友呢因为嗰陣时候打电话打太多。所以我就算冇咗本纪念册都好呢。 你都背到佢嘅电话号码。 背到嘅。系啦背到嘅。嗰陣时候背到。咁跟住我去咗外国读书。咁佢继续喺香港就升学啦。咁、我毕咗业返嚟之后呢我其实真係冇乜朋友㗎喺香港啲中学同学呢冇乜几多个嘅。咁于是乎呢就諗住搵返佢。但係好奇怪嘅。即係唔知系咪因为佢又有男朋友啦、又或者系咪因为真系工作嘅环境啊、生活嘅环境啊种种咧，大家出嚟再倾偈见面嘅时候咧，多咗好多隔膜嘅系，即系直头系有种咧唔协调同埋唔自然嘅感觉嘅系，即系好似大家要。好拼命咁样去搵话题其实我出名都已经搵话题唔难㗎。 好叻㗎啦你已 经。係啦咁但係呢我见佢好似即係同我倾偈嘅时候呢佢好似好唔自在咁样啊。咁当然啦即係之后再约啦再约啦咁之后都有真係断断续续再约嘅。但係约嗰个时间呢就越隔越开越 隔。係啦由一年或者一个月一次跟住变做半年一次。 係啦跟住就。 几年一次啦之后就。 係啦跟住真係讲緊呢对上一次见我都唔记得咗系咪我结婚嘅时候。 哇 死火我结婚系10年我都真的不记得啊。 啊 结婚之后都好像有什么的都好像有见过一两次即是讲的即是几年见一次那些了已经是。那现在耐不耐可能在 IG 咪看到他的相片咯。那都替他高兴因为他即是都好像结婚啊。 是 那但是呢即是会觉得可惜的因为刚才我讲过曾几何时呢你背过佢嘅电话今时今日你问返我呢已经唔记得啦。 你就係记得你屋企电话咋。 我其实我屋企电话都唔记得。因为而家。 因为手机嘅发达。 手机嘅发达死晒入面。但係即係呢一啲电话应该系深刻㗎嘛。咁我觉得有时候即係好似有 Winnie 讲囉同呢一个即係友谊嘅比喻系一样囉。即係 朋友如母。 唔系朋友如母。系等同于呢即係你有时候有啲嘢好似电话号码一样。你曾经揸实过嘅你记得好清楚嘅。但有一日如果你真係唔记得咗嘅话唔需要觉得可惜嘅。 係。 点解呢因为呢一个号码曾经带俾你嘅回忆依然喺你嘅心入面。 同埋我记得有一句说话呢就係人生就好似筲箕咁样。即係当一啲时日去筛选咗之后呢就会筛选到一啲你真正嘅好朋友。呢个朋友唔一定係你识咗好多好多年。因为朋友嘅嘢即係一系老朋友嘅一系有一系冇㗎嘛。即係断咗就断咗。咁但係当你剩低嘅呢啲好朋友其实可能係讲緊当你60几岁嘅时候你都仲可以打电话喂一齐出嚟食下饭咁样。咁我觉得有係好好嘅。咁但係系咪真係要好多呢我又觉得真係未必啦。 每个星期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一刻了。因为呢每一个星期的这一晚呢这一个时间呢咁 ,Winnie 就会有一些两难题。 Yeah. 人生呢很难决定的两难决定啊咁是怎样呢今晚。 咁正所谓人生流流长啦咁当然不知道大家的岁数或者是去到什么年份啦咁但是如果处于两个状态只是可以给你二揀一你要揀长生不老还是五分钟之后就要离开人世呢 长生不，我咁我拣五分钟之后离开人世， 点解啊？ 唔系、啊，等先，要谂一谂呢、啊、一条 系嘛？就会谂下好似 不老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咁，杜面尊师佢就系长生不老，但系真系 过咗好多好多年都仲喺呢个世界入面，其实都另一件几悲哀嘅事，即系因为当你身边好熟悉嘅朋友一路一路咁样离开，你其实虽然同佢哋可以一路，但系你嘅样其实一路维持住呢个样，你冇办法陪佢哋去。走到最后，因为当他们走了的时候，你就是迎接另一个新的人生，甚至你是需要去搬去第二度，即是现在住在香港，你就要搬去英国换一个身份这样。 这一种我都不是想这些添，即是我觉得其实长生不老大家都应该有个领会，就知道其实一个人你如果不死不老不死的话呢，其实是一种的诅咒来的。真的的，因为最大的痛苦就是莫过于你见到身边的人比你早离开。 是半死不活，或者是自己身体虽然是即是心智是正常的，咁但是你的身体是承受不到，即、就是一路瞓在床大长生不老。 哇，咁呢一种是仲痛苦添啦，打死都唔揀啦。咁但头先你揀，你头先你讲嘅时候呢，咁即係啦，就咁听落去好似点都一定唔会揀长生不老㗎啦。咁但係因为你讲五分钟就要离开呢，其实我觉得五分钟离开呢一个唔系最大嘅问题。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嗰五分钟嘅时间俾你做到啲乜嘢先。 嗯， 即係啦，如果你讲緊五分钟嘅时间你搵喺部 lift 入面走唔到出嚟㗎，咁就惨啦。 或者搭緊飛機咯， 你或者走飛機，你真係 走都走唔到啫，大佬。 真係真係慘，因為其實我諗有時候我真係覺得嘅，生命就唔係淨係單純在於你究竟活得有幾長幾短，係、在於究竟幾有意義啊嘛。即係如果你嗰五分鐘入邊咧，可以將你嘅人生意義活到出嚟，例如話舉例嚇，可以將你自己心入邊一啲嘅感受説法，可以對一啲你最愛嘅人講。咁如果一樣嘢對佢有影響力，令到佢哋繼續可以生存到落去嘅話，喂，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有意義啦。呢五分鐘就，咁、但係如果你同我講話，嗰、五分鐘唔係㗎，你困喺廁所入邊出唔到嚟，咁成件事就會灰頭滑稽喎，咁好難揀喎，真 係。係啦，咁假設如果嗰五分鐘你係開緊咪，好似而家咁，做緊樂活玩家，同我傾緊偈，跟住同你講，唔好意思，死神過嚟接你啦，五分鐘後，咁你要做啲乜嘢？在个大气电波度要继续开咪，坚持住你嘅职业使命。 咁我相信嗱，如果我知嘅话咧，其实我一定会选择系呢五分钟，因为嗱，仲要喺一个咁公开广播嘅地方，可以俾你哋见证住我最后尾五分钟入边究竟会发生咩事。嗱，我相信咧，嗱，因为我而家就咁讲好难讲嘅，但系当你咧真系如果处于一个咁嘅状态，你真係得返五分钟嘅寿命嘅时间嘅话，你讲嘅每句说话其实都应该係好 juicy 嘅。 哇， 我相信呢五分钟咁真係好有意义啊，你可能有机会改变世界啊，我觉得。同埋你嗰五分钟，因为你都知道你死啦嘛，即係可能你会讲你呢一生入面呢最唔敢讲嘅真话全部都讲晒出嚟。 例如呢， 即係而家唔敢讲嘅係。所以我係唔会讲嘅係。 即係我諗起嗰套。 因为如果我而家讲出嚟嘅话呢，我五分钟之后真係无论本身冇事嘅都会变有事啦。就係咁样囉。 我諗起有一个日本个动画短片呢，就係讲啊，当被通知成班做緊电视直播节目，当被通知啊原来五分钟后世界末日呢，跟住嗰啲嘉宾呢即刻係做一啲好奇怪举动，即係除晒衫啊， 我知你 讲。 唔係，嗰個故仔係咁嘅，咁佢就係講話嚟緊咧，呢個世界將會滅亡啦，有粒隕石就會撞嚟地球，咁咧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定會滅亡噶嘛，咁於是乎咧，咁就邀請一啲嘉賓上嚟啦，就接受訪問啦， 分享啊， 係啦，嚟緊咧世界末日咯，咁啊你哋有咩感受啊，上嚟發表啦，咁佢請翻嚟嗰啲咧，全部都係當紅嘅藝人啊、主持啊，啲或者係魔術師啊諸如此類嗰啲啦，咁每個人都分享嘅，咁嗱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啦。当佢哋知道呢个世界末日呢就快出现嘅时候，我都已经毫不忌讳将我自己最真实嘅一面表达出嚟。例如话嗰个大叔呢，其实佢个人原来个底蕴呢就 系 好猥琐嘅，好咸湿，有啲变态嘅。咁佢 清纯玉女偶像。 系啦，就当然系装出嚟噶啦， 撩住鼻咁样讲嘢。 系啦，平时就其实系一个即系类似系啊飞女嗰啲咁样样啦吓。咁即系佢哋就将自己嘅真性格表露出嚟。咁我谂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噶，尤其是当你知道诶、一切嘢都嚟到终结嘅时候，我何必仲要套上一个面具去做人呢？即系咪用自己最开心舒服嘅方式去即系好好活埋呢几分钟咯？ 咁但系我又未必咁样，真系。如果嗰五分钟咧，我谂我会毫不犹豫咁读一首歌出嚟。系当你。你继续播歌，你继续播歌，可能我用咗个五分钟，我系真系会打电话俾我一啲生命中好重要人，即系可能系屋企嘅爸爸妈妈，有咩说话要同佢交代咧？即系啊，你要好好咁照顾自己啊，五分钟就唔喺度啦，咁你要点点点啊，记得闩门啊，熄火啊，咁样。 而反而我觉得是我会将我自己呢五分钟嘅时间系留俾啲重要嘅， 唔系、 啊，好过你咁样制造话题，咁样有乜意义咧？ 就算唔系嘅话，嗱，你嗰个我都可能会做噶，不过我可能未必系播歌做，我直头喺电台打电话翻屋企咯， 即刻封烟，封殴啊， 封殴出去，真系做呢一件事、啊。 喂，顾师奶，你要讲啲咩咧？ 呢一 好好咁凑大佢， 哇，呢一 凑大你个仔， 呢一啲我真系觉得好难嘅，因为你好难而家谂到要真系去到当时咧，其实可能你呢一啲睇戏嘅话，剧本嗱对白咁样写出嚟，你就会觉得矫情。咁但係即係你真係唔知道哇去到嗰个时候其实可能真係讲呢啲又唔出奇。 係啊，咁但係所以即係虽然呢一个只係一个假设嘅两难题啦，咁但係好多时即係諗下，如果当你嘅生命其实真係有限嘅，好好咁喺剩低嘅时间可以做啲乜嘢呢？ 喂，但係咁喎，即係其实放返我同你两个都一定係揀五分钟喎。 係啊。 即係咪一定吓、啊、其实长生不老系冇乜人会揀呢？因为有得意㗎喎。因为其实你由细到大睇嗰啲咩卡通片啊，龙珠嗰啲咧， 秦始皇都想长生不老啦。 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应该理论上系好似好多人想梦寐以求噶嘛。咁但我谂系咪谂下谂下，系咪因为我哋个身份唔系好啱？即系如果本身我哋系做一啲咧，即系伟人啊，或者一啲即系领袖啊，系咪？如果系嗰类人嘅话，长生不老会好啲啊？ 即系可能当佢手上有权力啦、有钱嘅时候， 系咪咁样咧？ 可以为所欲为，梗系想。呢一种享受可以维持落去啦，咁但系我哋呢打工仔，你谂下，你打工仔大一世啊，咩玩法啊？ 但系嘅，如果你真系有即系无尽嘅日子咧，喺未来等紧你嘅话吓，咁我相信你唔会打工仔打一世啊吓。 吓、 啊， 但系如果你而家 你睇下东敏俊，诶，东敏俊师系咪？ 系啦，即系啲魏晋南北朝买啲玉器可以到而家，仲可以做首富啦，可以。 咪系咯，佢买埋啲地咁样照计，应该就唔会霉冧堆嘅。 吓、啊，咁但系好似我哋而家开始长生不老。我都要过30年才有机会上车、啊 我怕你到时候都上不到。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